生活与梦想属实充满幸福能量，我挣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韵味已弥散散，我爱的人 为当初的誓言耿耿于怀，承诺的时刻一定是真的，只是后来太多意外，谁都想不到会分开。努力吧，你优秀了，自然有对的人与你并肩。一段比较心灵鸡汤的话，确实是这样的。谁在当初海誓山盟承诺的时候不是认真的呢？包括爱情以外的事情也是这样的，信誓旦旦说下一些话的时候一定是非常认真有自信的，可是后来的后来，又有多少誓言能够真正的实现呢？没有实现也没有关系的，在那个过程当中你一定也成长了很多。不管到了什么样的年纪，在不同的事情上，不同的看法上，一直都在成长。 OK， 继续来听歌。 我怕来不及，我要抱着你，直到看出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，直到肯定你是真的，直到失去力气，为了你，为了你，动也不能动，也要看着你，直到看着你的发现有了不实的痕迹。 如果是一个手机控的话，你要注意了，长时间玩手机当然对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。来提一些建议，连续使用手机最好是控制在半小时之内。在眼睛感到疲劳的时候，可以闭上眼睛或者看看远方，看一看绿色的东西，还可以滴上缓解眼睛疲劳的眼药水。感觉眼睛已经很不舒服的时候，及时的到眼科就诊，千万不要盲目的用药。好了，以上这几点特别是要在晚上看手机的时候格外注意。如果你的浏览器、阅读器能够尽量的调到夜间模式，那就更好了。另外呢，使用手机的时候，眼睛要和手机保持30到50厘米的距离，别忘了距离产生美哦。 不得不在热恋之中放开手，冷静地看待旁若无人的温柔，不得不在人往人来的门口，慢慢地学会平静地接受。我以为好不容易摆脱了从前，拥有了一个人就拥有一生，我以为不会重蹈覆辙的我们，原来一样天真。你总说有一天，如果我们还有缘，走一圈还是会回到对方的身边。我总怕有一天，就算感情没有变，我和你是在遇上别人以后遇见。

来听这样的一段话：如果我哪天秀恩爱了，那个人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，他会牵着我的手，宠溺地摸着我的头，轻声说爱我，然后脸红到脖子里，而我不会因为他的一句话惆怅不已，不会再在深夜抱着手机哭着睡着。我想那才是我想要的爱情吧。是不是这样的感情也是你想要的呢？经历过伤心的分开之后，经历过折磨之后，你会明白真正的感情想要经营下去，想要长久的陪伴下去，一定是需要很多包容的。两个人的情商都比较高的话，应该会更幸福吧。爱他就少伤害他。好了，继续来听歌。 常常有人来问我，你曾唱过什么歌？当我真想说很多，朋友在 KTV 练歌，你早已喝醉了睡了，我怎么叫不醒你耳朵？在人潮人海中奔波，相遇只是巧合，连擦肩而过都不用配合。也许你刚打开广播，而我刚好在唱歌，刚好你的心情很失落。你曾唱过什么歌？我一首都不记得，是按字母搜索来听歌。

其他不重要，除了钱财什么都忘掉，心事像羽毛，越飘越逍遥，烦恼什么烦恼，除了金钱没有大不了，人们不再去羡慕飞鸟，世界比我大，怕自我缩小， 把自己让你脱掉，谁也不值得骄傲，剪几枯枝多少，花开的花落知多少，不了把一切看成玩笑，吵吵闹闹像起大跳，假装什么都不知道，我总得不到，我不得白草，什么都不要，什么都不要，不和谁比较，不和谁争傲，过分思考，容忍自扰，别容忍自扰，一切轻于鸿毛，才能消灭烦恼， 消灭烦恼，消灭烦恼， 一起呼叫，没有烦恼，除了父亲其他不重要，除了现在什么都忘掉，心心相依靠，要越逍遥，烦恼什么烦恼，除了钱财没有大不了，人们不敢去羡慕飞鸟，世界比我大，把自我缩小，烦恼什么烦恼，除了钱财没有大不了，人们不敢去羡慕飞鸟，世界比我大，把自我缩小， 最长久的湖泊，总有 美好要我借我寄托，深爱的都难以割舍，特别当妈妈说你要好好的，永远是让她骄傲的女人。所以我憎和恶魔都会机会和，就算他既然恐吓不为谁言和，所以当去日不多会是我该成为的我。 幻想少了勇气，别人都说我和你之间的关系没有人相信，只有关系我们从不真实，那个问题那一些是非题总让人伤透脑筋，我会期待爱盛开那一个黎明，一定会有美丽的爱情。 因为一零三三，一零三三， 生活与梦想是始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人 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类型呢？其实有的时候我是比较喜欢看悬疑的，或者说是有点恐怖的丧尸片，但是呢在这里还是推荐一些搞笑的电影吧，缓解压力的话可以看一看喜剧电影嘛。来听一下都有什么。有一部电影就叫《七个神经病》，外国电影，说这个剧情挺神奇的，开头觉得很熟悉，但是结尾或者过程当中一定是想象不到的。其他的还有《逃狱三王》《疯狂的石头》，这个是国产片，应该很多人都看过，《独裁者》，还有英式腔调的这样一部电影《两杆大烟枪》，这些可以让人爆笑的电影，觉得压力大很累的时候看一看吧。好了，在这里听歌也是能够缓解压力的。 追逐风，追逐太阳，在人生的大道上，追逐我的理想，我的方向就在前方。带着一颗年轻的心，沿途装满了理想，我的心不断地飞翔，路不断地向前伸张，我的方向就在前方，追逐我的理想，新的方向。 性格到现在为止已经稳固了吗？ 很多人的性格呢，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慢慢的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的。会不会恰巧是一个表面上大大咧咧，但是内心比较脆弱的人呢？看到的是这样的一段话：越是表面大大咧咧的人，可能内心越脆弱。就算是别人指着你的痛处哈哈大笑，你也会佯装无所谓的跟着呵呵傻笑。你只是怕别人说你开不起玩笑。有时候想，脾气尖利一点也不是坏事。别人所有对你的无理取闹，都是你惯出来的。如果在生活当中你遇到了这样的问题，你会怎么解决呢？首先要改变的就是自己，你要让别人知道你也是有底线的，千万不要把身边的人惯得可以肆无忌惮地伤害你。当然了，他们应该不是故意的。行了，不说了，继续来听歌。 眼里的风冷得吹破我的窗口和沉默，就像你总是不能懂我因你执着的心，说的太多只是消耗，并不能改变。情的尽头，只是迟早的时候。哦，听我一见一花，连天长或者比较，却不曾和谁一起经过一个春夏秋冬。飞越一千一万生城市的轮廓，却从不曾看过有谁真能够为我停留。如果我和你即将面千万次的

也不伤心。我以为可以，不可以被问也没关系，我一样是放弃。我一个人敷衍也可以，被问到是甜蜜，我一样会泄密。我一个人可以，不可以被问也没关系，我一样是放弃。 这是周慧的一首《给我一个吻》。我记得有一段时间，我的那个微信的封面上是一张很简单的图，上面只有一行英文字母 I don't care， 我不在乎，也是告诉自己生活当中很多没有必要不值得的那些所谓的烦恼，其实真的都不用去在乎。也是这种心大的状态，才能够让生活当中的我们更加的轻松，更加的快乐，用更好的自己去迎接真正值得我们在乎的东西。对你来说，你最在乎的是什么呢？好了，继续来听歌了，许绍洋，幸福的瞬间，祝福你这个周末过得幸福开心。稍后1033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，不要走开，再见啦。 这天再来的时候，你要我想着去爱去拥有，就算是再短暂的温柔，能重复这人是已足够。可知道有些事有些人定要在发生的那天不肯走，但是我的残酷舍不得回忆我这命运，我很满足有你陪伴的幸福。为你打开时间的锁，让爱自由不被它束缚，是哭过也挣扎过，心让疼碾过，等那一天落叶静静飘眼前，你不再想念，永恒终于相信了幸福的瞬间。为你打开时间的锁，让爱自由不被它束缚，每一秒都不后悔，我陪你体会过去未来轻轻重叠，请原谅点点的眼泪，感谢今生与你在幸福的世界，因为 有些话只成交